ChinesePod.com. <唉呀 S 2> 你怎么老打哈欠？起得太早？ 不是，睡得太晚，四点才睡。 你这个夜猫子又玩通宵，去酒吧泡妞了吧？ 是啊，和一帮哥们儿一起去的。 哟，挺有意思的。 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花了很多钱，有点心疼我的钱包。 有最低消费吗？ 没有最低消费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又有美女不停地劝酒，所以喝了很多。 看你这么没精神，一定又喝醉了。 一下子就喝多了。 你怎么回家的？他们送你的？ 没有，大家都喝醉了，我自己打车的，在车上睡着了，司机好不容易才把我叫醒。哎呦，我的头真疼啊。 你呀，从来不懂得控制自己。